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4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通报，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 北京新增3例境外疫情关联本地确诊病例，疫情样本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全基因组高度同源。 北京新增2个中风险地区，望京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北京升级217处路口电子警察，抓拍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行为。 北大教授姚扬建议10年义务教育制度可以避免教育内卷，这种改革能实现吗？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由马龙、许昕、樊振东组成的中国队挺进决赛。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我们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哎，好的，今天夜间啊是多云天气为主，风力呢也不大，最低气温呢23度左右。半夜前后开始啊，到明天早上的5点左右结束。在北部和东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天气，所以呢夜间需要出行的朋友，特别是过往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31度，天气啊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从明天的中午开始到明天的前半夜，也就是22点前后吧，咱们北京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所以呢明天啊出行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注意防雷防雨。那么后天周五到周日啊，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都是晴天或晴间多云，没有降雨，期间呢光照还是比较好的，紫外线也比较强，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是31度到33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到23.4度吧。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应该说啊天气呢是持续闷热的，所以呢周五到双休日这几天遮阳防晒啊，防暑降温是天气的防范重点。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东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还是来重点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71例，包括江苏35例、湖南15例、湖北9例、山东6例、云南3例、河南2例、福建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表示，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交通运输部已经执行4次熔断，累计暂停438艘船舶的外籍船员在我境内的港口换班。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截至8月4号上午9点，有17个省份报告发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44个，为常态化防控以来的最多。针对南京禄口机场出现聚集性疫情暴露出的问题，

那目前超市门口是否进行了严格的扫码登记呢？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这块我让他们抓紧做一下登记，现在就那个跟店长那边要求一下。 随后记者又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属地管庄地区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 我已经让管片的执法人员去查了，马上就去查。 另外这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属地执法队每天会对辖区内的商户进行检查，如果发现防疫不力的情况，会及时进行处罚并责令整改。 不管是我们城管的执法队还是我们安监的执法队，每天都下去查，每天都要求这些商户一定要扫码测温，包括消杀，这些都是必须的。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对多理发店不消杀这些都进行处罚了，所以我们这方面还是很注意的。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日前召开的朝阳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会议指出，市场、公园、文化休闲等场所要严格落实一米线、戴口罩、扫码测温等各项防疫措施，各属地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各行业主体严格落实四方责任。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各商家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如果发现有存在疫情防控松懈的地区，也欢迎您拨打65159063或在微信公众号问北京中给我们留言。 好，18:2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北京升级217处路口电子警察，抓拍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行为。北大教授姚洋建议，10年义务教育制度可以避免教育内卷，内卷这种改革能实现吗？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倾心。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下午，上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环宇表示，目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基本完成8月2号上海本土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工作。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该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经比对与近期国内许多本土病例的基因组无关联，但与境外德尔塔变异株高同源性较高。综合分析研判认为，该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因暴露于由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引发的感染。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指出，德尔塔病毒传播速度比较快，潜伏期比较长，病毒载量比较高，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我们不具备对付它的能力。目前我国积累了一些数据，与国外的数据出现比较一致的结果，就是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疫苗突破病例数比原来病毒毒株突破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疫苗对于德尔塔毒株引起的重症化和死亡是出现急剧下降的，疫苗的保护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张文宏强调，目前全国多点发生疫情，部分城市出现蔓延，这是考验当前防控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可以称之为病毒传播和防控的博弈阶段，而广大群众和广大市民才是整个抗疫的主体。 传播和我们的防控是处于一个博弈阶段的时候，我在这里我想要更加多的要依赖我们的广大的群众，你们才是整个抗疫的一个主体。那么在这场疫情当中，后一阶段我们要看到，目前因为全国各地存在比较多的高风险与中风险的区域，所以大家这个阶段如果能够减缓社会的流动，我想对于遏制病毒的传播应该有的巨大的一个作用。但是落实到大家的个人，我想无非还是那么几点，就是三件套五还要，其实大家都是清楚的。这些清楚是说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些策略，但是对付病毒却是致命的武器。我们通过大家的戴口罩，通过大家的勤洗手，通过减少大家的社会活动以及增 增加社交距离、通风，都是常见的一些动作或者是方式，对于我们的病毒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你是难以估量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呼吁大家做好这一点。大家都在说防疫的部队大家辛苦做得好，但是在这里离不开市民自我的一个健康监测。你如果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你哪怕提早一天，哪怕提早一个小时，你到医院里来，对我们都是巨大的帮助。一定是要加强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的时候要到医院来。最后一点，在这里继续呼吁大家把疫苗接种率继续推向前进。我在这里坚决相信，有国家的正确的领导和我们防疫部队的拼命工作，还有大家的配合，德尔塔病毒毒株一定会被我们控制。而且大家坚决相信，今后世界上除了德尔塔以外还会有新的变异株，但是我们对付病毒的这些法宝，我们只要不要丢，我们就有必胜的信念。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17亿剂次，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外防输入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重点场所是薄弱环节。专家提醒，德尔塔变异株传染性强，数据表明变异株仍在现有疫苗可控范围之内，积极接种疫苗，少聚集，勤洗手，戴口罩，暂缓前去高中风险地区旅行，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来关注北京方面的重要新闻。为加强路口交通秩序管理，近期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开展礼让斑马线现场执法的同时，公布了一批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点位，其中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升级增加了可记录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交通违法行为的功能，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三分。 记者了解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 那么具体什么情况会受到处罚呢？市交管局法制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说，机动车不避让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是指机动车经人行横道时，车身任何部位没有进入人行横道区域，遇已经进入人行横道的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机动车前方时未停车让行的行为。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一是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队伍中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中断的；二是逼停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三是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仍强行通行的；四是采取突然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行人行横道的行人的，或以其他影响或者妨碍正在通行人行横道的行人通行的。 据了解，这次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为为记录资料，经审核无误之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对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对违法的行为人处以200元的罚款，记三分。 交管部门提示，斑马线既是引导行人有序通过道路的安全线，是保护行人降低事故风险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体现一个城市交通参与者良好形象的文明线。希望每位驾驶人都能自觉礼让斑马线，用守法保障安全，用礼让传递文明，共建共享文明首都的和谐交通。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凭借在物流快递领域攒下的好口碑，他还在今年四月相约北京的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上担任了首都体育馆物流存储区的负责人。 这个场馆就相当于一个站点，因为你手下也有一些快递兄弟，你要协调比如说家具厂家的到货周期、货物的移入、房间的分配，还有后期各个领域对接的回收。这次的话我们是相约北京的测试赛，我希望通过自己啊的努力，包括我们团队啊整体的磨合，我们后期的规划总结，希望能把我们这个服务做得更好，得到一些场馆啊包括一些运动员，更多的是展现给外部，让人觉得我们国内物流能达到这个水平，能相信我们能为赛事做好服务。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史玉采制，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 计划明确，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 计划提出了包括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等8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再来说一说教育。从一线城市到边远乡村，教育的焦虑席卷全国。如何走出内卷，构建真正有利于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是我国基础教育必须要直面的难题。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我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需要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10年制义务教育。 姚扬认为，我国中小学教育当中无谓的学习太多，造成了内卷，大量没有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创新型社会。而减负的关键是要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推行10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并且严格规定不能择校，而且不能再有超级中学。 那么怎么看待姚扬提出的10年制义务教育改革？这样的改革能够解决当下中小学教育的内卷问题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他们总觉得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基础教育阶段的内卷问题，尤其是现在在中考之后有普职分流，导致了有些家长对此产生对中职的恐慌，不愿意让孩子去中职去，由此就有种建议，就推迟普职分流，在中考之后不再实行普职分流，而是主办成普通高中，在高中毕业之后再去分流。这实际上我觉得只是看了一个表面问题，因为从表面上看，因为中考之后我们有中职、普高，因此有部分学生，不过地方这个比例不一样，在全国现在平均大概是60%的普高率，40%的仅中职，那总之肯定有部分学生要进入中职，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如果在中考之后就被分流到中职了，就觉得今后没有前途，自己就会觉得在义务教育阶段大家就要努力去学习，要考出更高的分数以便进入普高。所以说从表面上看，这种普职分流确实是制造了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和学生的焦虑和社会的内卷，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分析的话，你就是把普通高中全部纳入义务教育，高中阶段不再有中职，全部是普通高中，或者是把中职跟普通高中融合，就变成综合高中，不再实行普职分流，但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解决呢？其实还是得不到解决。一方面，如果我们全部办成一个普通高中的话，不再有中职，实际上并不符合教育的一个现实，因为相当数量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是学不进去的，因为就是按照现在的普职分流，相当数量的参加普高，他的高考分数是很低的，750分总分之下，大概有的学生就是100分200分。那如果更多的学生就是几乎全部学生都去读普高的话，读一样的学术性课程，他可能就是50分100分。那这样的话，你学得这么累，学这么苦，什么也没学到，那其实这些学生可能更加适合学技能。 另外就是在高考之后，我们必然也面临分流，你不可能说这个社会全部需要学术性人才，我全部都是要进普通院校。从这个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来讲，应该可能90%的人都是职业技术人才、技能性人才，因此必须有这个职业教育。高考之后分流，从目前的这个高考招生来讲，至少有一半的学生是要去读高职的。那如果职业教育照样进行一等的话，家长的焦虑还不是继续存在吗？核心问题就是职业教育是进行一等的，或者说我们把普职分流变成了普职分层，这是当前导致了基础教育焦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嗯，姚洋表示，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十年义务教育可以安排为小学五年，实行中学一贯制，初中和高中合并成五年，上初中随机分配学校，从根本上杜绝择校。一些顶尖的高校可以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增加一年预科，而不上大学的孩子可以上中级专科学校2到3年时间，然后就业，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内卷。 那么这种形式的十年制义务教育改革有没有可行性呢？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观点。 首先要成为义务教育本身来说，义务教育它是强制、均衡、普惠等一系列特点。如果你要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那就必须要是高中阶段教育，它也必须具有这些特点。普职分流就存在着不均衡嘛，不均衡那怎么可能纳入义务教育了？因此义务教育的一个前提其实要普职融合，要么办全部的普通高中，要么全部办综合高中，那随后推进所有学校均衡，才能够把它纳入义务教育。第二，你纳入义务教育之后，难道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没有啊。有人说可能这个是钱的问题，是真爱的钱，你就可能把这高中教育办成义务教育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实际上最目前为止可能花钱最少的，因为整个中职这一块它都是免学费了，不但免学费，中职还有国家助学金，因此这一半就已经是免学费的教育。然后全国很多地方普通高中它也是免学费的，还有发达地区的普通高中每年的学费也不高的，加起来可能一年学费也就1000多。所以说并不是说是钱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人才培养结构的问题，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把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层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职业教育办成为一个平等的类型教育。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发展职业教育意见里面就提到了，职业教育把它办成类型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推进教育发展过程中，我们现在必须要改革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其中尤其注意的就是政府部门必须要改变以前的那种以精英教育思路来配置教育资源的模式。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取消重点校、重点班，在高中教育阶段必须要治理超级高中现象，不能够人为的把大学分为3、6、9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推进破除伪分数、伪升学以及伪学历的这种改革，尤其是用单位在招录人才的时候不能够是唯名校论、唯学历论。如果这种人才评价去强调学历，那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存在名校情节、学历歧视，可能会制造学历高消费。在这种崇尚学历、轻视或者是漠视技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中，那很显然大家都为了获得一次更高的学历，就会产生教育的内卷。 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今天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陈梦、孙颖莎和王曼昱代表中国队出战，是以3-0战胜了德国队，挺进决赛。 在首场比赛当中，陈梦和王曼昱仅用12分钟3-0横扫单小娜和索尔佳。随后两场单打比赛，孙颖莎和陈梦分别战胜了韩莹和索尔佳，确保了国乒队3-0完胜晋级。明天晚上，中国女乒老将将与老对手日本队争夺金牌。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在两盘单打当中遭遇苦战，以3-0击败志在冲金的韩国队，由马龙、许昕、樊振东组成的中国队强势挺进决赛。 韩国男乒曾获得北京奥运会铜牌、伦敦奥运会银牌，现团体世界排名第4位。在决赛当中，中国队将与日本队和德国队之间的胜者来争夺冠军，另一场半决赛将在今晚进行。 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女篮1/4决赛在埼玉超级竞技场进行，首场对决在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展开。通过4节激战，中国女篮是遗憾的以70-77不敌对手，无缘奥运会4强。那么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齐良博。齐良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来，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比赛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嗯，那好。那正如主持人所说，今天上午中国女篮也是进行了一场非常艰巨的拉苦战， 拉锯战，那最终呢是以70-77不敌世界第二的塞尔维亚队，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那作为欧洲冠军呢，塞尔维亚队的技术、技战术素养，包括国际的比赛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整场比赛上半时应该说双方还是紧咬比分，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只落后2分，但是在第三节的时候，中国队应该说是逐渐的显现出了优势，把分差拉到了9分，进入到决胜的第四节。很遗憾，末节比赛中国队是突然崩盘，单节呢以12-28输掉了整场比赛，也是被塞尔维亚队完成了这个翻盘。那在赛后采访中呢，拿到12分6篮板的李月汝回顾了整场比赛，也是说遗憾会多一些。作为一支年轻的队伍，可能整个队伍的这种状态起伏会比较大。那回去之后呢，球队也会好好的总结。他同时也提到了，因为队伍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对未来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在赛后的发布会上，中国女篮的主教练许利民也是对姑娘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姑娘们表现得非常完美，这场比赛虽败犹荣。回顾整个东京奥运会的征程，应该说中国女篮先后是战胜了波多黎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三个非常强硬的这种对手，小组赛3连胜晋级8强。虽然在这个1/4决赛中没能再进一步吧，但是许利民也总结到说，中国女篮的这些姑娘们整体来说是完成了既定的计划。也希望这些女篮的姑娘们可以在未来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期待。主持人， 虽然是略有遗憾，相信中国女篮也是未来可期啊。好，非常感谢齐良博从东京前方发回的报道，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拳击女子69公斤半决赛当中，2号种子中国选手谷红以4-1战胜赛会3号种子美国选手琼斯后晋级决赛。谷红将在8月7号的下午2:15进行决赛，和头号种子土耳其选手索尔梅内利争夺金牌。 在今天下午奥运会自行车馆进行了2项比赛，场地自行车比赛结束了女子卡林赛第一轮争夺，中国选手钟天使闯关成功进入复赛，鲍山菊进入到复活赛，中国香港车手李辉师也进入到复活赛。场地自行车男子争先赛资格赛争夺当中，中国选手许超是以9秒584排名第11位，顺利进入24强。荷兰选手霍格兰德以9秒215排名第一，并且打破了奥运会纪录。 前不久，中国女排以小组赛2胜3负的战绩提前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那赛后，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接受了媒体的独家采访，她在总结失利教训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女排未来的信心。让我们来听一下郎平是如何评价女排姑娘在本届奥运会的表现的。 其实真的是为这个比赛准备了5年，也是挺熬人的，所以我们其实挺兴奋的，也说终于开了。特别是这个最后2年不是疫情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数挺大的。我们其实也疫情一封闭的时候，我们就是高度的警惕，就是来自外面的，有来自自己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老队员一听还要那么长时间，就是有一点动摇。 明白， 就我到底还能不能坚持，然后大家心情其实挺低落的，所以大家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就是说这到底开不开呀？我们这么练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这样练，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今年的工作，我们就准备它开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针对性的针对对手的训练调整，因为你一年多以后你不知道对手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就主要是更专注于自己的各个技术环节上面的提高，还有这个体能上的准备啊。那么终于今年又有一个比赛机会啊，世界联赛，所以我们就犹豫了很久，是说到底我们是5个星期、6个星期都参加，还是参加一半儿？因为这个比赛完了以后离奥运会很近，如果我们全部主力都去的话，可能就很累，就怕后面调不过来嘛。所以我们也跟我们好多教练商量，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后2周，欧美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对我们有些锻炼，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后2周。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后2周我们打欧美的时候，很多队没有权利。美国就不说了，就包括我们说波兰啊、荷兰啊这些队，就是也其实挺好的这些队，但是一看中国队那么强，2个主力、3主力都不上。 明白。 所以我们真正的遇到了一点就是对抗的话哈，是对东北一家。 明白。 打了一个4局，其他都是3局，很快就下来了。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打得有点亏，就但不出来也不行，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抗衡。 但是自己的一些东西可能被暴露在对手。 对，那你自己东西你不是说我练我不打吧？ 是， 对吧？你不打你也不知道行不行，所以我们该打什么打什么啊。但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吧。所以出现这个结果呢，我觉得我们有点蒙圈啊，特别是第一场输了以后，我就有点缓不上劲儿来，就是没有想到一下周天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就一直没冲开。那 后来我不就换了李盈莹啊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是太好，因为我其他点也没开。如果是说我副攻好，然后接应啊什么，另外主攻都很棒，那就是说朱婷在里面就是润也可以，但是等于是大家一下都待在那儿，就看着朱婷就不知道就等待了。虽然我们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说朱婷这个手腕是个定时炸弹，就大家一定要去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去这个其他的点要多分担， 但真正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贯彻。所以换下，实在不行，我一看实在不行了，把助听换下来，让雷音上。但这个时候也其他点也开不了，效果也不好。所以包括下来，我们有些队员说，我还等着助听那个再上的时候就能开花啦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那个惯性，习惯这个时候该助听下去了，习惯一个什么？因为整个的对这些年，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都是这样，就一到顶的时候，一到关键时候，助听啪啪两个就转得很顺。现在等于就老卡壳转不下去，所以其他的队员我觉得还是有点等吧，就冲得不够。那么第一场输了以后，我觉得这队员压力更大了。其实打美国也是有机会的啊，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这方面，我们自己这方面出了问题吧。就是当我们的绝对主力受伤以后，其他点有点心里面有点不踏实，然后并没说就这些人呐、啊，我们去冲啊什么，就那种劲儿，想找那个点一直找不着。其实大家很努力，你看什么摔啊，你就看他动作就是很不自如啊，就是大家的那种合力没有找到。对，包括一直到俄罗斯，其实我们一直在很挣扎的。 对，第二局的调整到。 第二局的调整，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给队员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还是到后面，就是对方追上来，还是心里不踏实。所以这个都是特别出人意料的，其实也是在我意料之外。 再来看日本东京奥组委在今天通报，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确诊病例新增29例，累计327例。新增病例包括希腊花样游泳队4名运动员及1名工作人员，这是奥运村首起聚集性感染事件。 共同社报道，希腊花样游泳队共有12人，包括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7人在内，已经全部到奥运村外隔离。希腊奥委会3号宣布，因4名运动员感染，希腊队退出花样游泳比赛。 东京奥组委7月1号起每天发布奥运相关确诊人员数据，截至4号上午，累计确诊病例327例，其中运动员28人，另外有91名比赛相关人员、14名媒体人员、4名奥组委工作人员、172名奥组委雇佣人员、13名志愿者和5名由外国代表团训练营所在市政府公布的感染者。不计入运动员，在确诊患者当中，近2/3是日本居民。 按照东京奥组委要求，运动员每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每4天检测一次。目前的检测阳性率为0.02%。美国网球名将科科高夫在奥运会开幕前因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而退赛。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来关注昨日澳洲联储缩减购债规模，澳元短线走强，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短期如何看待澳元的走势呢？ 我们看到昨天澳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是维持利率0.1%的记录低点不变，这也是澳联储连续第8次会议按兵不动。虽然疫情封锁措施影响经济，但澳联储坚持推进削减购债计划的决定。澳联储将从9月初开始将政府债券的购买量从目前的每周50亿澳元的速度缩减到每周40亿澳元，令市场感到意外。受此影响，昨日澳元是升破0.74%，最高触及0.7408。澳洲联储指出，加息的条件最早要到2024年才能出现，在实际通胀持续处于2%-3%目标区间内之前不会加息。预计工资增长和潜在通胀将逐步回升，预计2022年和2023年的潜在通胀分别将达到1.75%和2.25%。薪资增速和潜在通胀均有望回升，但这可能是渐进的。澳洲联储主席洛威在会后的简短声明中，维持了对澳洲经济乐观的看法，但洛威也表示，最近爆发的疫情正在打断复苏，预计9月当季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昨日澳洲联储货币政策后，澳元是走势整体持稳。澳洲联储缩减 QE 规模被市场认为是转鹰的信号，这将为澳元后市的走势提供支撑，但澳洲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路径仍然取决于对疫情的控制和经济的复苏情况，尤其是近期高传染力的 Delta 变体已经在悉尼扎根。尽管实施防疫封锁已经有数周，但自6月中旬以来已经有将近4000人感染，这令澳洲未来的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虽然澳洲联储确认开始缩减 QE， 但可以看出，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澳洲联储仍将会维持这种低利率。这其实也间接说明未来澳联储的货币政策仍将整体维持宽松的态势。那整体来看，虽然澳元持稳，但反弹力度预计整体有限。澳元对美元的阻力位上方是在0.7465左右，下方支撑是在0.7290附近，预计中短期仍将维持这种区间波动的走势。主持人， 那么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